魏伟的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2周年和历史性的6·15北南共同宣言发表16周年。保加利亚朝鲜友好协会公报6月1期登载了金正日同志革命活动简历。另外，魏伟大的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2周年，罗马尼亚新社会民主党网站主题思想页17号上载了金正日同志革命活动简历。